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264集。任何一个和情感扯上关系的问题都没有正确答案。这一秒李妙妙喜欢蓝色的花，一年后她或许就喜欢上了红色的花。以前她被齐恒询问要吃什么时，她都是说随便，那是真的随便，因为她并没有真的想吃某样东西，太过纠结，每一样都想要。这个问题连李妙妙自己都回答不上来，他相信真理时钟也说不出正确答案，因为他说出任何一个，李妙妙都能找出不喜欢的缺点，不想吃它，否定答案。格雷亚说，你们把伟大的真理时钟想得太简单了，这样的问题对他而言只是无尽真理中毫无意义的一个。赵小飞忍不住说， 那也不该问你这种问题然后浪费一次机会。 格雷亚面露愧色， 你生气了？ 赵小飞一时没反应过来。 啊？ 让一个淑女生气是我最大的过错，虽然我不认为询问一些人类无法解决的问题就能难住真理时钟。我亲爱的 Lady， 有人类知道黑塔到底是什么吗？ 没等对方回答，格雷亚说， 没有人类知道，你大可以问一些目前人类无法解决的难题，但这之中他一定全都知道，他所知道的比你想象的要多太多，因为他是伟大的真理时钟啊。将问题浪费在这些没必要的问题上，还不如问一下我该如何赚大钱。您说是吗？伟大的真理时钟。 真理时钟被夸得老脸一红，对这个奇葩人类无话可说。 赵小飞的脸刷的一下红了起来，因为他的想法被格雷亚全部猜中了。 李妙妙想到的是问一些主观性的问题，赵小飞想问的是一些人类著名的未解难题或者悖论，比如询问真理时钟哥德巴赫猜想该如何解答，宇宙大一统方程是否真实存在，它是什么。但是赵小飞忽视了，人类连黑塔都无法解释，他凭什么认为真理时钟对宇宙的认知在人类的范畴里？黑塔的存在早已超过了人类文明所能理解的极限，真理时钟也一样，他觉得不可能解答的问题对真理时钟而言就是小儿科。唐默看着赵小飞郁闷的神色，他的想法和格雷亚一样，这些人类无法解决的难题真理时钟或许还真能解答，不过他说出答案的时候很可能被黑塔屏蔽。总之无论如何，他们只剩下一次机会。李妙妙焦急地对唐默和傅文铎使眼色，可两人压根没看他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傅文铎身上。这个高大英俊的男人身形笔直，平视眼前这只巨大的时钟，他目光坚定，神色镇定。两个女玩家绞尽脑汁的思索，到底问什么问题能让真理时钟回答不上来，或者回答错误。格雷亚拄着短杖，一副看热闹的模样，倒是唐默神情中没有一丝慌张。寂静的房间里，他们听到一道低沉的男声响起， 我的问题是，你要怎样才能变成真理时钟？ 啪嗒，硕大的蓝色钟盘上长长的秒针突然停止走动，两个女玩家瞬间正在原地，错愕地看向傅文铎。 唐默慢慢翘起嘴角，傅文铎冷静地凝视着面前的巨钟，一道轰鸣般的钟声，那道一直沉稳的女声突然爆发出愤怒的怒吼， 黑塔闯入者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就是伟大的真理时钟，你的问题毫无意义，你在欺骗我。 这就是你的答案吗？ 真理时钟语塞。 你 叮咚，接黑塔检测，回答错误， 黑塔第一次不坑爹地帮了玩家一把，反驳了真理室中的话。众人听到黑塔的声音，露出欣喜的表情。比起这只所谓的真理时钟，玩家更愿意相信的是黑塔。这个世界是黑塔世界，哪怕薛定谔都被黑塔逼得只能陪玩家玩游戏。所以李妙妙果断地说， 你根本不是真理时钟。 女生怒极地吼叫着， 我就是伟大的真理时钟。第138纪年，伟大的薛定谔阁下接受红桃王后的委托，制作出了我，伟大的真理时钟，作为红桃王后100岁生日的礼物，我就是真理时钟，黑塔世界唯一的真理时钟，我代表了世上所有的真理。 唐默质问，如果你是送给红桃王后的礼物，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真理时钟的声音戛然而止，他看向了唐默。唐默站在傅文铎的身后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，如果你是红桃王后的礼物，现在你应该在红桃王后的宝石城堡里，而不应该在薛定谔的钢铁森林。薛定谔的108个房间里存放着他的发明，你应该知道，这些发明里有成功的发明，也有失败的发明。声音停住，唐默抬起头看着眼前这只已经不再走动的大钟。你是真理时钟，但是你是失败的真理时钟。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发现你的不对，因为你和真理时钟太像了。我见过他，除了傅文铎，其他人都不知道唐默见过真正的真理时钟。那只钟和你长得一模一样，钟上的每一个数字，每一根指针，你们没有任何差别，说话的语气，对待真理的态度也全不一样。但是我总觉得你们好像有哪里不同，可是一时间却找不出来。你们真的太像了。真理时钟再也控制不住地吼道， 我就是真理时钟。 傅文铎冰冷地说， 真理指的是客观存在且绝对正确的东西，这句话是你说的。 对，这是我说的，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。 傅文铎低笑了一声， 哼，但是在你见到我们的第一眼说的第一句话，那就已经不是真理。 真理时钟的指针剧烈地颤动起来，他在回忆自己到底说了什么话。另一边，李妙妙也努力地想着。忽然，赵小飞大声地说， 欢迎来到真理时钟的世界，就是伟大的真理时钟，为伟大的薛定谔阁下准确报时。他说的是这个，这句话。 赵小飞惊讶地说， 这句话根本不是真理。 完全相同的外形，对真理几乎一致的态度。唐默在见到这只真理时钟的时候，虽然产生过一丝怀疑，因为兔子先生说他要将真理时钟献给红桃王后，这只钟不该在这儿。但是唐默实在找不出这只钟的缺漏，这应该真的是真理时钟，可唐默又总是觉得哪里不大对劲。唐默说，如果说你是个失败的发明，那你已经无限接近于那只真的真理时钟，你们真的非常像，像到谁都不可能一眼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别。真理时钟咆哮道， 我就是真理时钟。 真是遗憾，伟大而又可怜的真理时钟，连黑塔都不承认你的身份。格雷亚用充满敬意的语气说道，只是在这种情景下，这句话听起来怎么都有种讽刺的意味。他笑道， 或许你真的不是真理时钟吧。 你， 唐默淡淡地扫了格雷亚一眼，转头对真理时钟说， 在我们刚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，你说你是伟大的真理时钟，为伟大的薛定谔阁下准确报时。在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已经不可能是真理时钟。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发现这个错误，是在后来你又不断地重复这句话，同时你还说出了另外一句话。唐默顿了顿，抬头说，你说你很讨厌谬论罗盘。 真理时钟不解地说， 我确实很讨厌谬论罗盘，那只可恶的罗盘是世界上最讨厌最恶心的东西，它否认一切真理，寻找超真理的谬论。这句话有什么错？ 这句话没有错，但是错就错在它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。真理时钟又气又急，他始终不肯承认自己不是真理时钟。 你这个无耻的黑塔闯入者，你是在骗我！不要用你拙劣的谎言欺骗伟大的真理时钟。 你到现在还说自己是伟大的真理时钟？唐默突然说，真理时钟猛地愣住，唐默目光平静。如果你的每一句话都意味着真理，那你的伟大是由哪条真理证明出来的？听到这句话，真理时钟忽然闭上嘴，不再说话。赵小飞点头说： 对，无论是伟大的真理时钟，还是伟大的薛定谔，这都不是真理。真理是客观存在且绝对正确的东西，任何一个包含主观情感的话都不能成为真理。 李妙妙也恍然大悟： 对啊，你说你是伟大的，可是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你是伟大的。比如我说我是美丽的，但是在我的眼里我是美丽的，在其他人的眼里可能我就是丑陋的。这种包含主观情感色彩的话永远不能成为真理。 李妙妙激动起来： 所有主观的判断都并非客观存在，他们全部都不是真理，所以你根本不是真理时钟。 他是真理时钟。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，薛定谔的房间里摆放着他的发明，这些发明有成功的，有失败的。傅文铎神色平静，他是一只失败的真理时钟。 我要杀了你们！ 那道永远平稳的女声忽然间变得暴躁无比，好像疯狂的杜甫。他尖叫着从钟盘上释放出五根长长的蓝色触手，抓向房间里的五个玩家。然而他的触手还没触碰到唐默的衣服，唐默直接侧身躲开，同时一把抓住了这根触手。李妙妙等人见状也惊喜地向后逃开。 我们的脚能动了。 真理被打破，玩家再也不被这个房间所限制。真理时钟咆哮着挥舞出更多蓝色触手，袭击房间里的玩家。李妙妙和赵小飞的第一反应是转身跑出大门，他们既然能走，当然选择离开。格雷亚跳跃着躲开真理时钟的攻击，也没还手的意图，拿起短杖跟了上去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